2013年一月至到12月，差唔多整整一年嘅时间，我喺立法会办公室每星期录影一集《历史在笑》，主题系五四运动与中国，每集一小时喺 My Radio 播出。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内容包括五四事件、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大学制肘、人物与思潮。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是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亦都是移风易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时代。港共政权教育当局揣摩北京意志，最近以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名，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当，配合中共极权统治，驯化奴化香港的中小学生。 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9月1日起逢星期一四晚上7点在 My Radio YouTube 频道播出。敬请各位新知旧语收听收看和付费支持，多谢大家。 各位网友、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要讲一个少年中国的故事。我们上一集就讲梁启超，当然这个也是五四运动与中国系列里面有关人物与思潮，讲到自由主义这部分，我们介绍的另外一位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先生。对于梁启超先生，我最感兴趣的或者研究比较多的就是他的文章和他的言论。我认为他是一个政治评论家，亦都是一个越旦国事写批评文章，或者甚至乎写啲大块文章的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面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人物。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抽空就可以看一下。今天这一节呢，我全部都会只是讲一篇文，就叫做《少年中国说》。这个《少年中国说》呢，是梁启超先生在1900年写的文章。1900年是世纪的终结，19世纪亦都是新世纪的开始，是吧？即是这个老大的帝国，在这个满清王朝这个专制统治濒临结束，或者更具体地说，1900年是这个满清王朝垂死挣扎的时候，亦都是一个残局。但是这个破败不堪的残局亦都孕育了新的希望。梁启超先生以一个慷慨激昂的姿态宣告与这个老大帝国决裂，然后呼唤着少年中国的兴起。这篇文章就是一个这样的时代背景产生的。我们今天呢会将这一篇文一些撮要呢跟大家稍微做一些说明。大家如果是有个电脑屏幕看着我们直播的，或者下载的时候是通过这个视像的，那你可以看到这一篇文的撮要。那我一路讲，那大家又可以一路呢可以看着这篇文。当然我们现在在个视像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篇文呢只是一个撮要来的，整篇文章呢是很长下的。咁我就希望大家可以上网下载呢篇文，大家咀嚼下呢篇文章。我认为呢篇真係一篇梁启超先生非常之重要嘅著作，值得大家去睇嘅，甚至乎有一两段呢可以背都得嘅。我而家讲呢一段呢，就是 去解釋乜嘢叫少年中國，咩叫老大嘅中國。咁然後我引述呢一段咧，主要就係講少年同老年，無論喺生理、心理上邊，一個最大嘅分別喺邊度，係咪？我哋自己都已經上咗年紀嘅人，係嘛？雖然喺而家即係個年齡中位數咁高咧，即係我哋六十歲人嘅人咧，都唔算係老人嘅。嚴格嚟講，喺香港都要65歲先攞長者卡啊，係咪？咁我哋其實希望嗰個退休年齡可以延長多幾年，等啲人可以做多啲嘢，係嘛？咁當然呢個老人問題咧，喺香港都非常之嚴重啦，係咪？我哋唔會鄙視啲老人，又唔會睇唔起啲老人。我以下所講呢一段嘢咧，即係老年人同少年人比咧，係被比下去嘅，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介意。我係講即係梁啟超呢篇文，點解用呢個少年中國説係嘛？點解佢對少年中國產生一個咁嘅期待？其實就係要將呢一個老大嘅帝國，即係你要將佢當係一個已經係既往啦。要你明唔明啊？你而家要期待新中國嘅出現，嗰陣時唔叫做新中國，叫少年中國啊嘛。中國唔係真係咁老嘅嚇。唔好成日強調我哋有即係5000年歷史，係嘛？呢個專制帝王統治都有2000幾年，係嘛？唔係講呢啲嘢噶啦，係嘛？所以佢喺一個喺呢篇文裏邊開宗明義第一段就咁樣講嘅。佢係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若老大帝國，再則若老大帝國，再講都係老大帝國。是與也呢句説話係咩咧？佢習譯歐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真老大矣乎？任公曰：呜！即系我梁任公，即系梁启超话唔系，系嘛？系咩意思咧？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睇历史5000幾年嘅历史文化，系嘛？咁仲唔系一个历史好悠久嘅国家？历史好悠久，可以即系吓。日新又新噶嘛，啱唔啱啊？系咪？即系经过改朝换代，系嘛个时代进步，咁你好多国家都好有历史噶，系嘛？当然有啲有历史嘅国家，佢又睇唔起嗰啲冇历史嘅国家噶。你欧洲好多国家都睇唔起美国啦，认为美国历史好短，系嘛？你去美国你睇唔到一啲历史文物嘅，见得人嘅吓，即系讲紧都系几百年嘅嘢，系嘛？你去埃及啊，系咪？或者欧洲一啲地方啊，系嘛？你睇人啲教堂讲紧啲过千年。啊！你去羅馬係嘛？咁當然呢個你就可以喺個歷史文化優越感裏邊去壓到人哋啦，係咪？咁但係如果講進步係嘛？講個富強，喂，年紀越輕嗰啲國家好似越犀利喎，係嘛？咁梁啟超就話啲人中意話我哋係老大嘅帝國，係咪？歐西人中意話我哋老大帝國，日本人。都話我哋老大帝國，因為個新興國家，佢就認為我哋啲老大帝國。後生仔好多時就睇唔起啲老人家，係嘛？你老啦，你就死啦，民建棺材香港臘尾飯啦，係嘛？咁你詛咒啲老人家，跟住我哋去維護啲老人家。老人家生前有唔係呢個年輕嘅時候有好大貢獻嘅，係咪？咁大家應該要敬老咁。咁梁啟超就唔係從呢啲人情嘅角度去睇，佢係完全從一個。即是新中國的希望，少年中國希望這個角度去看。其實這篇文是很精彩的，可以告訴大家。講起這篇文，我不提不提另外一篇可以大家參考閱讀的文章。這篇文呢，就是一篇學術論文，是這個出自一本期刊叫《漢學研究》第19卷第一期，是民國90年6月出版的，即是公元2001年，是吧？個作者叫梅嘉玲，佢係台灣大學嘅中國文學系教授，國立台灣大學。佢呢篇學術論文咧，就我就 download 落嚟，我而家都未睇。即係我睇咗一橛咧，我覺得呢篇文就係、是、睇完一橛之後咧，我覺得係對梁啟超先生《少年中國》呢篇文章嘅一篇研究嘅論文。OK， 即係我而家要講嘅《少年中國說》。是梁啟超1900年所寫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係嘛？呢篇文章就是宣布同呢個老大帝國決裂，係嘛？對少年中國產生希望，而呢個少年中國是講，喂，我哋喺個憲政體制裏面改革，我哋要突破，我哋要令到中國成為一個 有憲法、有人權，係嘛？有國會嘅一個咁嘅國家，其實講呢啲嘢嘅，你明唔明啊？咁但係即係淨係研究佢嘅一篇學術論文，講緊咧即係都萬幾二萬字，係嘛？呢篇文嘅題目叫咩咧？叫做《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嗱，呢啲咁嘅題目咧。即係就係學術論文嘅題目嚟㗎啦，大家唔好見怪啦，係咪？即係你我讀俾你聽，你可能都一嚿雲啊，係咪？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啊，跟住就係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啊，咁呢個就係即係發現少年想像中國呢一篇學術論文喺個提要裏邊佢咁樣講嘅，佢話中華文明向來就敬老尊賢，晚清的變局。卻使少年一舉而成為新興國族的希望所系，並成為傑抗老大、新民強國的憑藉。此一轉折，不止深遠地影響了以後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也成為諸多政治實踐的內在驅力。它所涉及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間的複雜關係，更是現代文化思想史上不可忽視的重要課題。然而，此一少年啟蒙論述的形成，即是此一少年中國啟蒙論述的形成經過及內蘊的矛盾與複雜性，卻向來乏人深究。本論文則以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為點，進而擴及《新中國未來記》和梁同一時期的其他相關論述，就此進行論釋。全文就分為四節，第一就西風一夜吹人老，老大帝國亦或係少年中國。第二發現少年，從啟蒙論述到國族想像。第三係想像中國，新中國未來寄予少年啟蒙新中國。第四是舆论，少年余波，从少年中国到少年台湾。咁即係成篇文呢，就係话首先要辨识咩叫少年中国同老大帝国之间嗰个牵扯纠葛，係咪？指出呢个发现少年同想象中国呢，其实係晚清新文化或者文学运动一个重要嘅一个题目嚟嘅。咁呢篇学术论文呢，就是台灣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梅嘉玲咧，佢研究呢個梁啟超先生呢篇《少年中國說》啊，即係嘅一篇學術論文。啊，關於呢個《少年中國說》呢篇文章嘅撮要，其中一段我認為好重要嘅，係呢個開宗明義解釋呢個少年同老年，無論喺生理同埋生理上、思想上嗰個重大嘅分別，係嘛？進而去探討少年中國同老大帝國嘅分別。 堅持話我要見 佢港獨㗎啦，係 啊， 啲人 係啊，鄧先得，你唔係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時記念辛亥革命。 好嗱，翻嚟第二节，嗱我哋睇一个篇文咧，其中即系第一段啦吓，呢段系好有意思嘅，大家可以即系细心去咀嚼下。我成日话梁启超先生嘅文章其实好容易读嘅，啊，即系佢又唔系好文言文嗰种，系嘛？即系冇引用好多即系所谓古典文学啊，冇引经据典嘅，好容易读嘅，文白参半嘅文字嚟嘅。即係識中文嘅人都應該理論上係識得解嘅，不過我都要即係所謂稍為引申做一啲説明。我哋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為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為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為留戀也，故保守；為希望也，故進取。为保守也，故永久；为进取也，故日新。为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以经者，故为招为之照例。为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感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为多忧也，故灰心；为行乐也，故盛气；为灰心也，故怯懦；为盛气也，故豪壮；为怯懦也，故苟且；为豪壮也，故冒险；为苟且也，故能灭世界；为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为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为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少年人如雨虎，老年人如蒸。前面漏了一句，老年人如隻牛，少年人如雨虎；老年人如蒸，少年人如合；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烂地酒，即烂地；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即西比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酒，即是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诸围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人与少年人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各异而言。嗱，呢一个《少年中国说》第一段咧，就开宗明义，将呢个所谓少年同老年嗰个分别。嗱，老年人或者长者千祈唔好介意，佢呢篇文章唔系去批评啲老年人，讲到佢一无是处。因为跟少年人比较呢，他就真的好像一无是处那样。整篇文一段第一段最重要的就是后面那两句，就是梁任公说：人固有之，国亦而言。这些这的少年和老年的比较，人固然是有这样的分别，国家亦都是一样。其实主要就是讲国家，是吧？所以即是老年人看到这篇文章很没瘾的，讲就讲，是不是？即是好像老就真的跟少争很远的，是不是？但是他入面有很多东西很有哲理的，是不是？我们稍微仔细一点看看这一段少年老年的分别，是不是？他说老年人常思既往，经常想旧阵时的，怀念过去；少年人呢就常思将来，是不是？一定是望住未来，因为他年轻嘛，他还有很长的日子。老年人就好像我们这样开始是夕阳，当然我不觉得自己老的，是不是？即是60岁就不算老的，现在年龄中位数高了这么多，是吧？但是大家就要戒慎恐惧，要成日警惕自己，不要年龄与智慧成反比，是吧？有时要警惕一下，就唔好咁啰嗦，成日讲旧事。所以我自己成日都会提醒自己，点解我哋成日要睇咁多书，接受咁多新思潮，上网，系咪？就系要令到自己一定系 同嗰個時代嘅氣息啊，係一齊嘅。你明唔明啊？孔落人後一定要咁樣先得嘅。如果我黃毓民成日喺度思將思過往，咁啊真係結噶啦。你就可以 fire 我都得噶啦。你明唔明啊？係咪？你已經可以叫毓民早唞噶啦。如果你成日喺度講歷史嘅話，即係我而家講嘅歷史咧，係講近代中國嘅歷史，歷史在笑。我係温故知新，借古奉今啊！如果講自己個人嘅歷史，講舊陣時嘅就可以收工噶啦，係咪？所以喺1900年嘅梁啟超，佢已經話俾你聽，係嘛？少年中國將會出現呢個老大帝國，就準備進入呢個歷史嘅墳墓嘅，係嘛？所以佢係要講一個國家嘅老少，就先講人嘅老少，佢用人嘅老少嚟做比喻。然后话咧，即系人固有之，国亦宜然啊！呢两句先最重要。好啦，由于你思既往，为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你一谂旧阵时，你一怀缅过去，你就有恋盏，有留恋之心，成日希望自己可以长寿，系嘛？唔好咁快死，系嘛？即系娶多两个28、32岁娶28岁嘅都唔拘，系嘛？有留恋之心。为思将来呀，如果你是想将来的年轻人，你就生希望之心。为留恋也，故保守。你因为你留恋嘛，于是你个人咪保守咯，系咪？唔希望改变现状。为希望也，故进取。所以点解嗰啲进步民主派即系支持者多数都系年轻人？道理好简单嘅啫嘛，呢个系咪？社民连人民力量系嘛？无论个核心成员有几老，系嘛？好似黄毓民，即系陈伟业，系嘛？即使如此，但系由于你嘅主张系进取啊嘛，咁你咪符合啲年青人嘅口味咯。由于年青人佢有希望，于是佢咪进取咯。为保守，为保守也故永久，因为你保守，你希望咩都唔变，咁你咪永久咯，永远都不变最好，系嘛？为进取也故日新。因为你求进取，所以你希望日新又新，系嘛？为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以经者，故为之照例。呢句好清楚啦。因为你成日系思既往，怀缅过去，咁好多嘢都系你经历过嘅，系嘛？事事皆其所以经者，系嘛？你都见过晒噶啦，咁所以你咪咩都照例咯，唔想改变咯。人永远系。行一条自己好熟悉嘅道路，唔想另辟蹊径走去冒险噶嘛？你行山就一个最简单嘅道理啦。但系唔好忘记，而家行山呢啲路径都系前人披荆斩棘、冒险行翻出嚟俾你，你先有条路行啊嘛，大佬系咪？你唔可以话前人行过条路俾你，帮你开荒斩晒啲荆棘，有一条康庄大道。又好羊肠小径也好，起码有条路俾你好安全咁样去行。但系你就唔去另辟蹊径，帮啲后人谂下，可唔可以有条 shortcut 系咪？或者系另外一条路可以去嘅，去呢个目的地嘅。咁如果个个都好似你咁样谂嘅，咁永远都唔会有新嘅即系路线图啦，系咪？唔会有新嘅路俾你行嘅咧。那个道理非常之简单咁啊，因为事事皆其所以经者，即系你全部经过晒嘅，所以你就照例。但是年青人就不同了，是吗？为思将来也，因为他想将来嘛，所以事事皆其所未经者。你都未经过，你都没有这些经验，是吗？那于是他就常敢破格咯。破格意思就是够胆反传统、反建制，是吗？就这么简单。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为多忧也，即是多忧虑的人呢，故灰心。唉，冇得搞啦，是咪？即是而家已经杀到埋身，边时有得搞啊？是咪？即是因为佢经历多嘛，佢睇到共产党咁样，佢知道冇得搞嘛，是咪？咁佢咪灰心咯，是咪？但后生仔冇有识死啊嘛，是咪？为行乐也故盛气，佢系。即是要讲积极人生，要讲 happy， 所以他咪盛气咯。盛气嘅意思就唔系一句成语叫盛气凌人咁解，年少气盛啊，气盛唔系坏事嚟嘅，大佬。 如果年少氣弱就真係大件事啦。年少仲氣弱喎，咁你係咪大件事咧？係咪？年少仲老油條喎，咁你唔大件事係咪？我哋而家咪見到有啲少年人開始老人條、老油條咯，有少少成就就開始老油條啦，扮曬魚蝦蟹啦已經係咪？所以唔一定係講實際嘅年紀嘅，係講你嗰個所為嘅係咪？為灰心也故怯懦，因為你灰心，於是你就即係懦弱。是吧？怕事，为盛气也故豪壮，因为你气盛嘛，于是你咪豪迈咯，系咪？为怯懦也故苟且，为雄壮也故冒险，因为你个人畏首畏尾，于是你咪苟且从事咯，求求其其咯，系咪？因为你惊死嘛，你咪唔会打拉布咯，系咪？唔会打拉布，你咪喺度苟苟且且咯，系咪？你啲咁嘅民主派，系咪？为豪壮也故冒险，因为你豪壮豪迈，你咪够胆冒险啊！为苟且也故能灭世界，为冒险也故能造世界。嗱，呢个造世界就唔系霍建宁闹李卓人嗰个造世界，系咪？呢个系建造一个新嘅世界，系嘛？一个新嘅局面，系咪？但是你苟且，你就只会令到原有这个世界这个局面是被消灭的嘛。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喜事的意思就不是即、就是我们讲的婚即、就是结婚啊大寿啊那些叫喜事，那些喜字是动词，就是中意搞事，是吧？喜事好事，老年人呢就厌事，即、就是哎呦唔好咁多事啦，是吧？厌事者就唔好咁多事，是吧？即、就是少年人喜事就最好多啲事，是吧？我们成日教啲年轻人无事不可生事，有事不可怕事，但唔系而家佢要积极到无事都要生事，有事更加不会怕事，咁啊俾黄毓民做积极，系嘛？黄毓民嗱，无事不可生事，但系有事就不可怕事。其实呢个唔够积极嘅，无事都要生事啊，系嘛？由于你厌事啊嘛，为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为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你因为你厌事，样样都唔好做，系嘛？你样样你都觉得做唔到，于是就唔好做。但系你不厌事，你喜事，你中意搞事嘅话，你就样样都觉得有可为，有得搞，系嘛？套用黄杨达嗰句，咦，有得搞啊！你又有得搞呢个谂法，就一定基于一种喜事、喜好搞事嘅呢种精神先得嘛。老年人就厌事，系嘛？好烦厌啊！唔好搞咁多嘢啦，你哋咁呢个系老年人噶啦，系嘛？即是为好事者，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也。老人如直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隻牛，少年人如乳虎，系嘛？咁其他咧呢啲，即系嗰个比较咧，即系亦都系从一个生理上边啊、思想上边啊，即系大家可以睇到一个好大嘅分别，系嘛？最好笑就系少年人好似鸦片烟，唔系老年人好似鸦片烟，系嘛？少年人咧好似不烂地走。这个好有趣，是吧？他说这个老年人和少年人的性格不同的大量，但是主要我希望听我这段引述的长者不要生气，是吧？老人家你有少年人的性格，你都是少年人来的，是吧？梁启超只不过要将人和国家，就是你做一个，就是一个比喻来的，所以他说人固有之，国亦然，休息一阵。